家，凝聚爱。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今日来到2022年的5月15号，同样是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点10分，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同时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希望今日的天气亦都是可以令到大家舒舒服服地度过，如果是有假放就是一个假期，如果没有假放的话，都希望在你紧守岗位的同时，这一种天气都是舒服的。23度的气温加上相对湿度是 93%。要提埋你嘅咧，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早嘅6点半钟嘅。咁如果要外出工作嘅朋友咧，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因为今日咧都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嘅。早上骤雨咧就会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3度左右，而晚上咧气温就会降到大概得翻21度。哇，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今朝早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啲骤雨雷暴，但系夜晚黑咧就要留意一下，可能要加翻件衫咧先至好外出咯。今日咧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而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日稍后骤雨会减少，早上气温咧就会降至19度左右，而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即系话咧，可能系之后嗰几日咧啲天气就会好啲啦，唔落雨。不过咧温度又会相对低翻少少啦。如果你哋咧真系要早啲翻工啊，或者系夜晚要出去可能散步跑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一早一晚咧都系比较清凉啲。记住添衣啦。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 点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习惯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 送上呢一首嚟自 Gigi 梁咏琪《胆小鬼》。每个人都系总会有一啲胆小怕丑嘅时刻嘅，不过可能喺你嘅另一半眼中，全部都系一啲可爱嘅点滴啊！ 从前没讲

港鐵東鐵線過海段今日首日特別班已經在朝早大約5:25由會展站開出往九龍方向行駛，並在5:30前抵達紅磡。大批市民在會展站上車，到紅磡站之後落車，並在月台拍照留念。一批港鐵高層亦乘搭呢班車。有排在前排的市民說，昨晚10:多已經在會展站出面等候。有市民說，今次東鐵過海段開通比上次屯馬線開通的時候更加擠迫，形容為逼沙甸魚一樣。亦有小朋友說，能夠搭到特別班感到很開心。在屯馬線開通的時候，為歌曲《綠袖子》填上歌詞而被市民認識的鐵路迷羅先生說，能夠為香港人帶來歡樂感到很榮幸，和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等一起乘搭特別班，又多次應要求唱歌。本港新增28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宗输入病例。上环星月楼再发现新个案，至今累计共有39名食客和2名工作人员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星月楼全部确诊食客都曾经在3楼进食，全层有29张台，确诊个案遍布17张台，涉及超过15个家庭，感染者年龄介乎7岁到90岁。至于确诊2名员工，其中一个人住在西环村西苑台。另外，紅磡碼頭圍道新旺會桌球會再增6人確診，包括4名顧客和2名負責飲食的員工。美國紐約水牛城一間超市發生槍擊，初步相信至少10人死亡，一名疑兇被扣查。目擊者說，疑兇穿著類似軍裝服飾，帶有類似盔甲的配備，是一名年約20歲的白人，持有類似來福槍物體。警方已經封鎖槍擊現場。當地警方相信疑兇網上直播過程，正調查他是否在社交媒體上張貼有關行兇的動機。警方又說，調查在初步階段，仍然未能夠確定疑兇動機，不排除涉及種族問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早上骤雨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3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减少，早上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1981年，张富清调到嚟来凤苑建设银行，佢亲自走到去田霸煤矿嗰度收款，坚持唔俾银行出现呆账坏账，一路直至1984年，张富清终于光荣退休。 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时间嚟到6:35，收听紧嘅由香港电台 Beautiful Sunday。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肖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 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 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好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裂口， 长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裂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6分，尽力赶到。 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Oh my！ 早走的是个助手，吹水怪逼爆裂口，好想借过。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唉，抗面连环不幸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睇下今朝早有啲乜嘢朋友打电话嚟点唱先。第一位博通嘅咧，有余喺度，早晨啊余， 早晨啊 Barbie， 点啊你？ 好开心，好开心， 好开心就 啦。讲到电话 啊，我都好开心啊！你打电话嚟，仲要咁样讲， 系啊，因为我今日系我女正一生日啦，15号， 系 咁咧， 我仔就27号咯，咁我咧就22号咧就结婚周年纪念，系49年。 哇，好犀利啊！49年， 我系好老啦嘛， 唔系，嗰个爱情咧可以好老啫，即系一路咁样天荒地老啫， 都系嘅，我 系咯。唔容易，我觉得维系到49年，即系我觉得由当初你揀咗一个适合嘅人啦，跟住大家愿意去协调啦，沟通体谅包容好多年，直至到即系有自己的家庭有小朋友再睇住佢成长，其实成个过程真系完全唔容易噶。 系啊，咁我同我先生就系由细玩到大识嘅， 系咪细细个已经觉得好夹噶啦？ 唔系噶，即系细细个就系识啫，但系就未必系觉得好夹咯。但系就有缘系结到婚，但系都系经过好艰苦嘅日子嘅， 一定 到今天，到今天啊，真系，所以就好开心，即系即系咁多年都度过咗咯。希望。仲有以后啦， 一定有啦。而家就开始系收成期啦，睇住啲小朋友大个啦，跟住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啲回报嘅时间嚟啦，可以开始享清福 的。都唔系嘅，就又补足你3月份生日快乐啦、 啊。多谢啊！ 我都系每一个星期日咧都系听住你噶。 啊，多谢晒，多谢晒，呢、个就系最好嘅礼物啦，已经即系有你哋去分享，有你哋陪住我。 系咯，咁、我祝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即系疫情啊，快啲过啦，等个个都即系个心好安心啲咯。因为而家真系个个都人心惶惶，虽然话200多宗啫，系咪？ 系啊，都担心噶，即系唔知佢边区啦，又唔知道会唔会有啲隐形嘅传播链啊咁样咯。所以都系真系要分外小心，就唔好谂住咧啲数字好似听落唔系话好多嘅时候咧，就哦唔紧要啦，出去啦，尽情咁样啦，又好放肆啦，或者咧可能我啲社交措施又做得唔足咧，咁就唔得啦。即系要都系要紧守翻自己应该要做嘅责任，咁就会比较安全啲啦。 系咯，希望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咯，同埋嗰个百毒不侵啦，同埋个疫情快啲过。 系， 好似今日咁，我先生都话煮饭俾个女食，都唔出街食咯。 哇，好好、啊，你先生煮嘢系咪好叻噶？ 其实就唔系、啊，可以咁讲啊。喺呢几年佢自己先至识煮饭嘅啫。 哦，点解咧？因为突然之间要学啦，定系唔想你咁辛苦咧？ 我同 我女就已经去咗台湾嘅，但系佢而家我哋翻咗嚟香港。 系。 咁今日咧，佢就话。我煮饭俾个女食啦，同埋即系唔好出街食啦，咁咯。 哦，咁就好咯。通常咧，即系啲男士咧，愿意为个女士煮饭咧，应该都系好男人嚟嘅。 系咯， 虽然就而家学，咁但系咧都未试嘅。 今日我哋试佢煮嘅第一次俾个女食。 哇，好开心、啊， 好特别嘅日子啊！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哇，呢个生日真系唔话得啊吓。 系啊，咁多年未试过噶嘛，同埋我话试下爸爸嘅手势啦。 试下试下，最紧要系嗰个人煮出嚟啫，就算咩味道都系最好味噶啦。 冇错，所以就系我个女就话啦，我另外一个女仲喺台湾噶嘛，佢话今日咧就同阿家姐视像俾佢见下我哋。一齐家庭乐啦，咁咯， 系啊，都好啊。而家好彩有科技啦，咁就无论系边个地方咧，都 OK 嘅。 系啊，咁希望真系个个都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系咯、多谢晒鱼、希望你嗰啲祝福咧都系啦，全部分晒俾所有人啦。 系啦，个个都系最紧要平安吓。 平安同健康，多谢晒鱼、我都祝福你哋一家人咧，生日嘅咧就生日快乐啦。如果咧有一个心愿嘅话咧，亦都希望咧嗰啲心愿全部都可以实现啦。 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好， 祝福埋你哋吓， 好，多谢你，拜拜。真系噶，即系喺台湾地区都可以视像打电话翻嚟香港咧，咁就可以多咗好多联系同埋接触啦。无论身处任何地方咧，都唔会觉得有距离啦。特别系心同心之间咧，就可以系零距离啦。呢、這个就最正啦。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喂，朱 女士，系啊，点啊？ 系早晨啊。我今日咧好开心啊，打到电话同你倾偈， 咁好嘅、你哋个个都咁讲嘅， 系啊，因为好难噶，有阵时大咗又入唔到嚟啊嘛，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比较多人打电话嚟咧，所以我哋都时间有限啊， 听住噶嘛， 哎呀，咁就好啦。 我个女婿咧就20号生日，咁我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祝埋你个。女女咧，快高长大， 多谢， 聪明伶俐，读书进步。 哎呀，呢、這个好紧要啊，最好啊！你知唔知咧？做咗人妈妈之后咧，所有啲祝福咧，都净系想俾晒个女嘅啫。 诶，系噶，啲小朋友啊，我哋好重视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 系啊， 锡到窿咁啊。 系啊，咁啊，祝愿咧嗰个世界和平啦，疫情又快啲过去啦，全世界嘅人身体健康啦， 系 咪？ 系啦。 咁咧。我就想点一首歌咧，就点一个问天啊，即系问一下个天咧，我哋 个疫情几时可以过去啦，吓个唔好咁多战争啦，系嘛，吓祝愿世界和平啦， 系咯，最紧要呢样嘢，同埋咧，我有一样嘢好想问你嘅，点解你咁记得阿女婿嘅生日嘅？ 因为我系同埋佢一齐住嘅。 哦，哇，咁好啊！佢肯同你一齐住、啊，而家好少可噶，通常都系想搬开一齐，即系分开两间屋咁样噶嘛。 咁咧，我哋咧就好沟通嘅。 吓吓吓！ 我同我啲女婿啊，嗰啲仔女都好沟通嘅。 系， 因为我哋一齐打下麻雀啊，又一齐成咁， 几好、 啊。即系老人家咧就唔会话即系有个。分你个款咧， 即系你个人都好随和嘅，唔会话高高在上咁样。嗱，我而家咧就系、是外母，你咧就系、是、女婿，即系唔会咁样 嘅。唔会嘅， 好和平嘅，系咪咧？ 系啊，我有几个女婿嘅，咁、我哋都打成一片嘅。 嗯， 咁点讲咧？佢哋又翻工，夜晚见一见咁啫。点都系冇咁容易有拗撬嘅， 系都系嘅，亦都咁工作需要我冇办法嘅。不过其实就算见一见咧，如果真系大家啲性格好火爆啊，或者佢人唔系好忍让，都可以闹到交噶。 咁啊，最好咧，佢哋大声，我咪自己。听唔到咪算咯。 哇，咁好嘅你，咁你真系好好、啊，即系你好识得去喺嗰个岗位嗰度相处，即系应该行前一步就行前一步，主动啲对佢哋好啲系嘛？要退后一步当听唔到咁啊。 系啦，又要炸龙炸蛮炸鸭。 哦， 咁 都系、啊，都系、啊，等我学下先。 即系避免争拗咯。 嗯嗯，其实系。 大家相处之道系要大家忍咯。 嗯嗯，都系噶，即系唔系话忍耐或者忍受啦，而系忍让咯。即系有时都系噶。如果我冷静啲，咁我觉得佢有道气喺度啦，咁我咪唔出声咯，或者可能隔一阵之后啊，安慰下佢，咁就可以避免咗一啲嘅争拗。咁你唔闹交，其实真系对于个感情冇咁大伤害嘅，我都觉得 系。系啦，你好似。好似一个家庭，好似一个世界嘅舞台咁、大家唔忍让少少嘢，你睇好似依家俄罗斯咁无端端咁样搞到咁大件事，全世界都 有时都系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咁嘛，即系今日退咗一步啫，唔等于话系赢同输，即系最紧要我有时都觉得系嘅，人同人相处咧，千祈唔好谂话，我一定要拗赢佢，或者我一定要咧系今次咧争取到呢样嘢，其实我觉得都未必噶，可能系依家叫做留一步，或者大家唔好破坏个关系，等大家都开心啲， 系啦， 换嚟嘅就可能你将来再用努力又好，沟通又好，或者再等件事再刁淡啲，大家再去睇一次个问题， 系啦系啦， 都要俾啲时间大家咯。 系啊，大家伤咗和气，始终系有个心病嘅。 系啊，真系啊，呢样嘢就好难修补咯。 系啦，忍让下，咁大家咪有下一次咯。 嗯，啱啊啱 啊，我又学到嘢啦，真系好啦。 唔系我。大家倾下偈啫。 我好中意同你倾偈啊，所以就系、是，所以你唔系你打嚟好开心，系你打嚟我好开心。 大家都开心啦， 咁就最好啦。 世界都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我好开心啊，即系今日听我啲电话咁识氹我笑嘅吓，咁啊听下一个电话咯。喂，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喂姐姐 嗬。系啊系啊，喂、啊，好荣幸。 香港第一台。个收音机嘅 number 系几多号啊？ 哇，系你真系考起我，我都要问一问我个 PA 哥哥。 我记得你有一次好似提嗰个听众咁噶，系 嘛？哦，因为系啊，我哋如果二台咧，我就知道啦，即系94.8至96.9，咁应该咧一台就系褪前少少嘅嗰啲嘅。但我而家突然之间，我都要谂一谂啦。 99系嘛？ 94.8至96.9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94.9至到98系嘛？ 九十。如果是A 一台咧，就是92.6， 92.6， 系啦。 哦，系啦，试下 你可以试下先。咁点啊？你打电话嚟系有啲乜嘢想同我哋讲噶？ 又有亲戚嘅生日啦，就嚟，咁啊想恭喜一佢啦。乜你系三月生日系嘛？ 系啊， 我咁啊过咗啦嗬， 系啊，两个月前咯，过咗啦，等多十个月先到啦。多谢多谢。 咁希望疫情今日。这个月开始好了一点。 是啊，好一点点。 那张台有八个人都是这个月开始的。 嗯嗯嗯。 哦，那应该好一点。 即系如果再多四个就可以摆酒噶啦。 而家其实都冇乜所谓嘅，我觉得摆酒有啲人系好低调嘅，甚至乎。 我意思即系希望嘅疫情唔好。 哦，即系你想再坐翻满一位。 下午茶嗰啲咁噶啦，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其实八个人一台都可以摆到酒嘅。做乜事啊？你有人想结婚啊？屋企？ 唔系，不过我啊。希望早日有朋友，我哋有啲会以前啊搞开啊下午茶噶嘛， 哦、 因为疫情又冇，而家觉得好闷，希望佢快住啲十二个人咁啊。咁啊，饮茶都容易揾位啲啦。 咁啊系，我以前咧成日去啲老人中心嗰度，即系去做服务啊，或者系探老人家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活动都系咁样嘅。学你话斋，十二个人一组咯，即系而家咧就变相就将佢劏开咗。 约定茶楼噶 嗬？都系噶，系啊， 应该你哋咁多人 都会约定咯。一来就系、是、再唔系咧， 咁多人边有位坐啊？如果临时 都系 OK 嘅 ，OK 有啲区 OK 啲嘅，又或者系净系买嘢上嚟俾佢哋食咁样咯，咁又唔同嘅， 即系 围圈咁样。 我 觉得可以啊，都系嘅，唔系嗱，如果行得喐就系嘅。 各有人咧，一张四啦。 哦，咁要等位喎，系咪？即系意思系各人早啲去等位啊？ 唔系，我哋个会规定嘅，去佢个会度买四啊。 哦，我明啦，我明啦。嗯，即系好似入场咁样，系咪咧？买定，跟住我就知啦。 点心啊，搞烧卖啊，糖水咁几好噶。即系好过自己散叫啊嘛！ 哦，咁啊系，即系佢包咗一个餐俾你嘅已经。 唔系啊，即系佢虾饺嚟完咧，又到烧卖一样一样咁嚟啊！ 咁又几好，几好呢个饮茶嘅特色 啊！ 真系 叫啊 嗬，系咯， 你几廿蚊点叫得咁多样？ 唔系，同埋有时咧，你真系要出去逼啊，或者每一间茶楼嗰啲格局唔同啦，有时候要出去攞啊等咧就麻烦 啦。 系咯，所以我咪话如果你嗰啲就好咯。 四噶嘛，梗系。 系咯，你嗰啲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啦。如果我哋就出去同人逼啦。 我哋嗰啲你去埋我嗰份咯。 好啊，哎呀，咁啊好啦。 又唔系拣假期嘅，佢系一至五嘅啫。 哦，咁都即系叫做少啲人流嘅时候咯，系咪啊？ 三个月一次到啦，希望佢快啲啊。 系啊系啊，我都估到系。 十二个人佢先搞个嗬。 诶， 如果人少，佢咪赚唔到钱咯嗬。 我谂系啩。 赚唔到钱咯嗬。 我估可能都开始会复苏。但系即系如果佢我谂佢围到本嘅话咧，都可能八个人都会开都唔定嘅。咁我都唔知啊，我都冇试过系参与你呢一种咁样，少好多啊，系啊。不过我觉得老人家都系开心嘅，真系可以出翻去饮茶。 系啫，但系个茶楼或者唔肯搞噶嘛。 嗯，咁我唔知啦。 少钱啊嘛，系咪？ 要问下佢哋先知道啦。 系啦系啦，诶，你系平时有咩节目咁噶？而家都茶，我哋以前即系你未曾有疫情之前喎。 吓，我自己。我都好闷噶咋，我人平时翻工放工做义工咁噶咋，唔系咁即系我意思系我都有小朋友，但系咧我多数啲时间都系小朋友，然之后就都系翻工放工凑小朋友咁样咯。 有小朋友，咁你使唔使啊赶煮饭买餸？ 哦，我又唔使噶，我又唔使噶，屋企有人照顾噶咁。收工都唔早啦，如果收公司翻去煮饭，应该饿到扁咗。 咁、哦、你先煮咧？ 我妈咪会煮饭啊，即系会翻屋企食饭咯。 妈咪 系啊， 哦、 你 妈咪 唔好再唔使再关心我啦。哎呀，总之 我出口嘅啫。 冇所谓冇所谓，不过咧我就觉得都系咁样啦，即系每个家庭都有佢哋嘅相处方式啦。咁我自己就工作忙，咁所以咧就夜晚会翻妈咪屋企食饭，就咁解啫。咁我希望咧大家都系啦，有一个美丽开心嘅星期天，亦都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咧就系喺呢个星期日里边咧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见到自己想见嘅人，咁样就最开心啦。最紧要就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同埋一个开心嘅心态，就好似呢一首作品一样啊。佢是今年的乐坛新人。是一个靓女来的。我见过白白净都真的挺靓的。Chloe 黄君仪 ,Good vibes only。 不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有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心。

早晨时间嚟到7: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Selamat pagi, Kak Cinta。 Selamat pagi, Kak Larry。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各位听紧 Beautiful Sunday 嘅朋友，早晨早晨啦！踏入咗第二小时咧，咁啊多咗个语言啦，好多人咧就会话啦，到底点解咧 ？Selamat pagi 咁样都系一个打招呼嘅方式啦。 早晨， 冇错，嗱，先生，我头先问咗你一个问题啦，我就话，咦，你今日有冇带遮啊？ 有，我带个遮咧，带个把遮系特别大把嘅，同埋我呢个好耐冇用过，所以咧，我觉得就今年咧，即系拎出嚟用一用好啲嘅。 其实我系最近有一个嘅谂法咧，觉得要买一把大啲嘅遮。即係再大啲嘅啫，即係如果你尤其是接小朋友翻學放學嘅時候咧，遇到一啲大雨嘅環境咧，如果我而家咧係譬如每人擔一把遮啦，咁當我要伸隻手出去拖住佢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就濕曬啦。如果我想遮住佢隻小手突出嚟咧，咁我把遮就俾咗一半佢啦，然後我自己又都係揼濕曬啦咁。於是我就覺得啦，其實咪應該如果買一把咧可以長遮，即係直遮啦，可能又可以方便啲去收啊同埋開嘅時候咧，咁對於我哋呢一類咧要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嘅时候咧，如果遇到大雨，嗰把遮都够晒，但系可以一齐用嘅，咁就最好啦。 系，但系通常格拉比拎出街嗰啲，通常都系折遮咧。 系啊， 唔系真系长遮嚟嘅。 系啊系啊，我其实都几怕拎呢个长遮，我好有呢个遗失雨伞嘅经验。我总系会唔记得拎走佢，即系明明带出街嘅时候记得嘅，坐低食饭嘅时候记得嘅，跟住之后行到一半，好似少啲嘢咁嘅咁，系乜嘢咧？咁跟住落雨嘅时候就记得，哎呀弊啦，或者喺头先间嘢度，但系我已经可能搭咗唔知几个站走咗啦，咁样咯。我成日都系咁样噶。 但系你就会有佢噶啦，唔会再翻去噶啦。 多数都唔会再翻转头嘅，因为我觉得未必揾得翻咯。我成日都觉得，同埋我好多时都未必系知道自己漏咗喺边度嘅，即系我觉得系漏咗。但我唔知喺边度， 接遮就唔会唔见啦。 系啦，所以我就好中意带一啲可以摆得落袋嘅遮咯。但其实我系觉得唔方便嘅，因为有时唔系可以一只手开到，尤其是大雨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即系拎住个电话啦，或者系拎住其他嘢啦，咁就比较有啲困难咯。要去开嗰把遮嘅时候，同埋就开唔切啦，好多时就会系揼住雨咁样嚟开嗰把遮咯。所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都唔系几适合我嘅呢一个，即系要自己手动开嗰啲设计。 但系如果真系有大风啊、大雨嘅时候咧，啲长遮系会适合啲。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都系坚持带啲折遮噶咯？ 我屋企系有长遮嘅，即系有直遮嘅，但系我好少带咯。即系除非系我觉得我有信心出去一段短时间，而嗰段短时间有机会落大雨，我系会觉得自己有拎嗰把遮嘅，一定会，因为嗰个时间落住雨，应该会记得拎啦，咁样咯。咁如果系即系要全日里边去 travel 唔同嘅地方啊，或者即系譬如翻工放工咧，我都有。少少担心自己拎长遮系有啲麻烦同论尽嘅，系啊，所以我就会咁咯。但系咧，你讲开呢一样嘢咧，嗱，我以前咧其实系有未雨绸缪嘅。点解咧？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嘅性格系比较懵啲啦，即系可能会唔记得咗呢样，记得咗嗰样啦。咁我好多嘢咧都会摆一啲后备喺自己嘅工作。缸即系嗰个间嗰度啦，咁我以前咧，譬如柜桶可能会收埋遮啦 ，locker 可能会收埋遮啦，跟住譬如话座位上面咧可能会收埋几件外套啦，又或者系有啲嘅零食啊、日用品啊各样嘢咧，我都会收埋喺柜桶里边嘅，甚至乎有啲可能真系即食面啊、杯面啊之如此类咁嘅嘢咧，我都会摆晒喺个位嗰度嘅。好啦，跟住咧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当我需要用嘅时候咧，我就发觉点解好似冇咁啲嘅咁嗱？食物咧，我觉得冇乜所谓啦，即系大家一齐食啦咁。跟住咧，但系咧用品方面咧，有时系有少少麻烦嘅，因为当嗰样嘢用晒之后咧，而冇人话俾你听嗰样嘢已经用晒咧，咁我就以为仲存在噶嘛。到我自己需要用嘅时候咧，我就会揾唔到嗰样嘢啦。然后我就觉得到底我系即系自己唔记得咗，我系冇买到啊，定还是真系俾人用晒咧？咁呢啲系经常发生嘅事啦。咁讲起落雨嘅遮啊，同埋外套方面咧，就系咧，因为我啲朋友即系或者比较熟悉我嘅同事咧，系都几知道我冇乜所谓嘅。咁譬如琴日为例咧，咁我个同事就突然之间影咗张相俾我，我着咗你件褛走啦，咁样，跟住我今日翻到嚟觉得好冻，啲冷气，即系会咁样嘅，经常都系咁嘅。咁所以通常我自己嗰啲后备咧，我要好记得去 refill 翻我个后备咯，如果唔系我就会冇得用噶啦自己。因为我自己嘅情况啦， 咧遮咧，格芭比有次话俾我听，唔使惊，先生，你唔记得带遮咧，格先生，我大把。 我借俾你，佢有一句，佢有一句 事係大把嘅。 佢咁樣同我講，我就話定啦，定啦。有咩事嘅時候咧，問格 Barbie 啦，佢有借。 係啊，跟住你咁咧，你問完之後，嗰、那個禮拜就問我借啫。 好似有 系啊，跟住我就喺个 locker 嗰度好自豪咁拎咗把遮出嚟，攞去啦咁，就系咁啦。但系咧，格先生咧系有还翻俾我嘅，我好记得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就真系啊，我都要记住，我要摆定几样后备嘅嘢喺度咯。可能啲外套要摆定四五六七件喺度啊，遮摆定五六七八把喺度咁先啦。如果唔系咧，消耗咗之后咧，我自己又唔记得咗 refill 翻。 定系你要用翻啲 system 啊？有啲铺头咧就叫你摆 deposit 噶嘛，你要遮。 叫啲 friend 啊嘛，摆定啲钱喺度啊， 摆定一百蚊，你还嘅时候你拎翻你个一百蚊， 咁啊唔使， 似呢啲 算啦， 分钟会好啲，好似呢啲 system 唔紧要啦，唔系 OK 嘅，应该会还嘅，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记得噶，但系我会唔记得咗有人借咗我嘢，我唔会记得边个要还咯。 Hati mu terasa jauh, semua rasanya hampa. Walau katamu banyak rindu, perasaanku tak bisa dustai, tak seperti dulu lagi. Aku tak mau terus begini, bila kau tak lagi sungguh-sungguh cinta aku. Walau hati ini tak sanggup lupakan dirimu, ku sadari aku yang harus pergi. Aku masih punya hati, aku masih punya hati. Kau pasti tahu itu, kau pasti tahu. Bila ku salah, mengapa kau diam? Mengapa tak kau bicara? Aku tak mau terus begini, bila kau tak lagi sungguh-sungguh cinta aku. Walau hati ini tak sanggup lupakan dirimu, ku sadari aku yang harus pergi. Cinta ini masih tersimpan, meski semua yeah. 一台哇你知 哇 sudah minum berapa cangkir kopi hari ini gak takut tulang keropos oh cuma cangkir pertama tahu gakKebiasaan tidak sehat, contohnya minum kebanyakan kafein seperti kopi dan teh, merokok, kebanyakan alkohol, kurang latihan angkat beban, makan terlalu asin, kurang asupan kalsium berkepanjangan, dan kurang vitamin D, semua ini dapat merusak kesehatan tulang dan meningkatkan resiko osteoporosis. Osteoporosis ini masalah yang sering diabaikan, karena gejalanya sedikit.Banyak yang terkena tidak sadar, sampai mengalami retak tulang atau sakit. Makanya pencegahan sangat penting. Memperbaiki kebiasaan makan dan olahraga lebih banyak bisa menunda hilangnya massa tulang. Juga boleh makan lebih banyak makanan yang kaya kalsium, seperti produk susu, ikan yang dimakan bersama tulang dan kulit, produk kedelai dan sayur yang berwarna hijau tua.Waktu olahraga, latihan angkat beban yang cukup dan aktivitas di luar agar kulit terpapar sinar matahari supaya tubuh dapat memproduksi lebih banyak vitamin D. Semua ini dapat membantu penyerapan kalsium.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boleh bertany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menjadi anggota tanpa perlu membayar.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的 Laura Hello, nama aku Laura Aku mahasiswa di salah satu universitas ternama di Hong Kong Aku sekarang tahun ketiga dan ambil jurusan marketing Laura 原来呢就是在大学读三年级主修市场学那我知道你现在翻译实习的有没有什么开心事可以分享一下呢 Di sini di tempatku tuh enaknya enak banget sih sebenarnya Jadi kita tuh ada lobby terus di lobbynya tuh ada mesin kopi gede yang ala-ala di cafe gitu Jadi tiap pagi bisa ngopi di situ dan yaTentunya ngopi gratis dan kopinya enak. Terus udah gitu nanti beberapa bulan sekali itu di lobbynya ada acara makan-makan bareng. Namanya mingling session di mana kita bisa ngobrol sama semua orang yang ada di kantor gitu. Laura, wah, ini kan kongsi hou-hou ga. Kejong lah ke cuy cung yi ga leh, jahe kongsi ke dai teng. Ya bina ya bau hou dai ke cafe ge. Mui ya jiu tau jau, ni tu hoi hui go do, yam min fei ke cafe. Yi che, jung yi hou-hou mei ga. Yin hou, mui ga ge个月在大厅入面，佢哋就会聚餐。办公室入面唔同嘅人都会一起聚首一堂，喺个大厅里面一起食嘢、饮嘢、倾偈。而佢哋会话呢一个系一个交际嘅季节。嗯，听落好似真系几开心。咁你中意翻工多啲定翻学多啲咧 ？Lebih suka kerja sih sekarang, kan belum lulus ya. Soalnya kalau kerja tuh.Ya udah, jam 9 sampai jam 6 terus pulang. Kalau sekolah kan ada PR. Terus kalau sekolah tuh kompetisi sama teman-temannya tuh lumayan ketara lah. Jadi capek. Laura 话佢中意翻工多啲咯，因为佢而家未毕业，翻工嘅话系翻九点放六点，放咗工之后佢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啦。但系如果翻学嘅话，放咗学之后都仲要翻屋企做功课，有时喺学习上边仲会同朋友有啲竞争，佢有时都觉得几攰噶。嗯，咁样听落去好似系翻工好啲，但系点解我哋出咗嚟做嘢之后会觉得翻学好啲呢？可能真系唔同时期会有唔同嘅。想法，听众朋友，你又觉得翻工好啲定翻学好啲咧？最后啦，我都知道你同朋友同同事嘅关系都几好啊，有冇一啲做人嘅座右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Kuncinya cuma satu, berusaha jadi orang baik, bukan buat orang lain, bukan karena pengen disukain, tapi karena tulus. Terus gimana cara jadi orang baik? Ya perlakukan orang lain sebagaimana anda ingin diperlakukan. 佢話要同身邊人有良好嘅關係，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好人，對人要真誠。重點係你想人哋點對你，你就應該點對人。嗯，非常之認同啊！我相信咧，人係互相影響嘅，先做一個好嘅示範。虽然不是个个都一定会用相同的方式去回报你，不过我相信点都会有好的改变的。同埋专家话对人好，其实自己都可以在当中获得快乐，我就非常认同了。你呢？

唔该晒思培嘅私家星期天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7:29，呢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睇一次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早上骤雨会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3度左右，咁啊夜晚咧嘅气温咧就会降至到大概21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早上的气温就会降至19度左右，所以如果咧听朝早起身翻工翻学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系94%。提埋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中水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特别班在清晨大约5:25从新车站会展站开出，5:30前抵达红磡。大批市民在会展站上车，到红磡站之后落车，并在月台影相留念。一批港铁高层乘搭这班车到红磡之后，向市民派发纪念品。市民王先生以一身的恐龙装扮乘搭列车，说希望用特别的装扮见证历史一刻。他说自己住在北区，通车之后很方便，一程车就可以过海翻工。一名9岁的小朋友说，昨晚兴奋到睡不着，又说等待东铁线过海段通车已经2年，希望搭东铁线过海段去会展看书展。刚刚收工的陈先生说，啱啱好赶及特别班车，心情兴奋，又说会展站好特别，包括兴建的时候找到战时炸弹。美国纽约水牛城一间的超市发生枪击，初步相信至少10人死亡，一名疑凶被扣查。目击者说，疑凶着住类似军装的服饰，带有类似盔甲的配备，是一名年约20岁的白人，持有类似来福枪的物体。警方已经封锁枪击现场。当地警方相信疑凶网上直播过程，又正是调查他是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关行凶的动机。警方又说，调查在初步阶段，仍然未能够确定疑凶的动机，不排除涉及种族问题。七国集团认为俄乌冲突加剧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威胁贫穷国家，促请采取紧急措施将谷物运出乌克兰。七国集团外长结束在德国的会议，重申会向受严重影响的伙伴提供人道支援。七国集团重申决心加强多边协同回应，确保全球粮食安全。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乌克兰战争逐渐是演变成全球危机，预料非洲和中东5000万人未来几个月将要面对饥荒。加拿大外长赵美兰透露，准备好派出船只前往欧洲的港口，协助将乌克兰的谷物运往有需要的地方。另外，七国集团要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协助。匈牙利首位女总统诺雅克举行就职礼，仪式在首都布达佩斯国会大楼前举行。诺雅克在就职演说中说，在面对流行病、安全威胁和经济挑战外，要建设更加光明、和平和富裕的未来。他说未来几年执政将会超越党派界限，找到匈牙利人的共同归属。诺雅克又说，几日之后将会前往华沙和波兰总统到达会晤。他说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进入主权国家，必须要调查和惩处战争罪行，对恢复苏联的任何企图说不。

早上时间嚟到7:3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咁我哋嚟到最后半小时嘅一节啦，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因为咧好多嘅格格咧今日都会放假啦，放假嘅时候咧好大机会就会外出。不过今日嘅天气咧睇下视唔视乎咧，即系你嗰个活动系要喺室外定系室内噶？咁啊睇下会唔会受到影响，定还是可能都需要有少少嘅改变啊吓。咁啊今日咧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嘅，早上骤雨咧就较为频密啦，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3度左右，晚上气温咧就会降至到大概21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咧，稍后骤雨就会减少，早上气温下降去到19度左右，而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3%。 Sekarang temperatur 23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93%.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akan banyak curah hujan dan juga ada halilintar dan petir. Dan pagi hari juga curah hujan akan agak banyak dan rapat. Pertengahan hari akan mencapai temperaturnya 23 derajat Celsius. Malam hari suhu udara akan turun menjadi 2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ya. Sedangkan besok curah hujan akan berkurang, pagi hari akan turun lagi temperaturnya menjadi 19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1-2 hari ke depan akan ada keadaan cerah yang pendek。 咁大家如果係啦今日要外出嘅时候呢，就记住可能呢雨具方面呢就要安排一下啦，亦都可能尽量呢都唔係好适合去一啲户外嘅地方，係咪格先生？ Nah, karena memang hujan ya, jadi bawa payung dan bila perlu memang kalau ada aktivitas di luar coba dikurangi deh. Hei ya, cai, kalau hei pei wah, hei hei ti wongoi ya, hangsan, kalau ti cai mau lah. Mau lamsu dai mai kalau payung jauh ke ya. Entah, entah, yau payung tu entah. Payung jadi je, kong kai. Hei ya, dai je tu boleh. Kalau kita hangsan, kalau si kong sian tian yu lu wah, leh, dai kita tu jadi yau siap sian di, kau kia biar cinta gelora di dalam siapa yang menelpon? Kenapa bilang jalan hati-hati ya, pelan-pelan, jangan buru-buru, bahaya loh kalau jatuh? Oh, nenek. Iya sih, karena kalau orang tua jatuh bisa retak tulang pinggul. Ngerti sih kenapa kamu khawatir? Retak tulang pinggul itu luka serius loh. Yang mengalami harus pakai alat bantu jalan berbulan-bulan, hampir separuh akhirnya tetap menggunakan tongkat atau rangka untuk berjalan. Makanya nenek harus hati-hati. Teman-teman parohbaya juga harus diingatkan untuk hati-hati supaya jangan retak tulang pinggul. Kebiasaan olahraga teratur lebih baik dilakukan secepatnya dan gaya hidup sehat tetap dijaga. Jangan tunggu sampai terlambat. Selain memastikan asupan kalsium yang cukup, resiko jatuh dan luka bisa dikurangin dengan melakukan latihan fisik teratur atau training keseimbangan untuk meningkatkan daya tahan otot. Kalau ingin belajar lebih banyak tentang retak tulang pinggul, daftar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menawarkan serangkaian seminar dan lokakarya kesehatan. Ada yang mengenai pencegahan jatuh dan meningkatkan kesehatan tulang. Ada juga profesional dari jurusan berbeda yang memberikan penilaian kesehatan pribadi dan membantu menangani penyakit kronis.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跟我格先生在咪后都依然讨论緊上礼拜我哋讲嗰个买餸嘅时候呢遇到一啲呢即係相当之特别嘅人士啦人物啦角色啦咁可能令到大家嘅消费意欲呢都会有所唔同都唔定嘅可能买多咗可能买少咗咁唔知啦。 係。 你做乜嘢？你仲系咁样嘅？你个样子好似好尴尬咁嘅。 唔系，因为我记得咧，真系之前嘅时候咧，我讲紧好多年前啦。 嗯， 我有个朋友咧喺印尼咧，就系第一次嚟香港。咁喺嚟香港嘅时候，当然咧就系、是、要睇翻香港啲唔同啲地方啊，同、埋真系要 experience 香港啲嘢啦。咁我就带系搭叮叮嘅。 系。 咁就喺叮叮上面嗰層層咧，就慢慢，因為叮叮係舒服嘅、你可以慢慢望啲， 係啊，望下左望下右，我都試過咁樣去 experience 嘅。 咁呢個朋友係女士嚟嘅，咁咧佢就望人啦，當然都係。咁佢都講一句嘅，佢話香港啲男士係好 attractive， 佢話我話係唔係㗎？佢話係因為點解咧？ 你帶佢邊區先？首先第一樣嘢， 香港叮叮啊嘛， 係咁，但係邊區至得㗎？ 係真係。 因为有分别噶嘛，你见到个人或者你见到嘅装束， 哦， 系啊， 系咩？但系唔系，佢直情睇埋全部嗰啲街边，佢直情话俾我听，佢系街嗰度咧， 即系连个小贩都特别 attractive 咁。 佢系整路嗰啲哥哥咧，佢就话，因为啲哥哥，我真系嗰阵时咧，我觉得我问佢嗰啲整路嗰啲师傅咧，佢就话好有型。我就話係講俾我聽邊一度有型， 都睇唔到個樣係嘛？其實即係其實個感覺覺得佢有型啫。人哋整緊路邊會望住你啊？ 佢望到啦，佢話啲頭髮係長長地嘅嗰陣時，咁咧、但係嗰啲夏天咧，嗰、那個哥哥咧就戴個頭箍，佢就話好有型，因為佢印尼佢未見過男士去嗰度戴頭箍，咁佢就話嗰個整路嗰個哥哥咧已經係有 style。 哦， 系啦，咁对佢嚟讲系好靓仔， 好得意啊！佢呢个判断，我觉得， 咁我就觉得哦咁样，同埋咧，印尼嗰啲咧，可能觉得系日香港啲男士咧，系啲肤色比较浅色啲， 哦，普遍嚟讲 应 该系 嘅，再见到啲眼耳口鼻清楚啲， 嗯， 就感觉上干净啲，因为印尼人成日都觉得，如果你肤色白色啲，嗰啲白啲嗰啲咧，佢， 嗯， 就觉得你系似净啲、干净啲， 哦， 系啦， 即系好似我妈咧，由细到大咧教我一句说话咧，就叫做一白遮三丑，即系所以我会重视，希望自己唔好晒得咁黑嘅时候，就觉得本身都唔靓啦。你再黑嘅话就唔得噶啦，咁样，所以就觉得要一白遮三丑呢样嘢系好紧要嘅。但系后屘咧，我入咗行之后咧，啲人咧就系话俾我听，其实咧太白咧系唔好噶，因为上镜嘅时候咧，嗰块面就会好似反光板咁样咧，就会影起块面唔够细咧，就会唔够上镜啦。所以如果你要皮肤白嘅话咧，你就要再将自己嘅体重可能再减多少少，令到自己块面可以再缩细翻啲咯。所以即系呢个要取一个平衡嘅，真系，嗯，有一个咁嘅比例上嘅差异嘅，因为其实都系啲灯光，加埋啲化妆啊，各样嘢去造就嘅啫，其实上镜就咁，所以就啊，到底系即系点样嘅平衡咧？定还是晒黑咗自己可以肥翻廿磅咁样？唔知啦，咁就 系咪得噶？ 应该唔得嘅吓。喂，不过其实咧，我知道 Sensor 咧今朝早就同我哋讲话咧，印尼咧最近就发现咗，都唔系最近啦，周不时都会听到有啲人咧就为咗某一啲嘢去改名，特别系帮小朋友改名嘅时候啦，就会用咗有一啲嘅措施啦，或者用咗某一啲嘅原则去改名嘅。 系啊，因为印尼人改名咧，就如果系上到新闻嗰度倾嗰啲咧，应该都系好特别噶啦。 系， 咁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咦，会咁样改名嘅？呢个系男士嚟嘅，佢咧系做印尼嘅一个某个部门嘅公务员， 系，即系政府部门， 政府印尼个政府部门。咁佢就係好鍾意佢個部門嘅， 好鍾意自己份工， 好鍾意自己份工嘅，同埋好感恩佢話佢可以入到呢一個部門做嘢。咁，呢佢開始佢嗰度做嘢嘅時候呢係未結婚嘅，就同佢個女朋友拍拖啦，但係呢佢已經係同個女朋友講，如果日後我呢係我哋呢有個小朋友係仔呢，我會俾個部門個名俾個仔。 嗯， 係。咁佢個女朋友 OK 冇問題。 嗯。 咁後屘嘅時候結婚嘅時候呢，生第一個嘅時候呢，原來係女嚟嘅。 嗯。 咁女就 OK 啦，唔使俾部門名啦。 嗯。 咁生第二個嘅時候呢，後屘呢係真係仔嚟嘅。 嗯。 咁佢呢就真係俾成個部門個名俾個仔喎。 嗯。 咁佢個部門呢就咁啱咁巧，好彩，我覺得係都係好彩嘅部門呢，係嗰啲都 OK 嗰啲部門啦，唔係真係係waste 或者係嗰啲 waste disposal 啦， 哦， 或者 即可能個名字未必會 嗰啲啊，可能好彩佢 個仔叫渠務咁啊， 佢 意思 係佢嗰個咧就係印尼個啊講英文啦，係印尼就係 Dinas Komunikasi Informatika Statistik。 哦， 你應該聽得明，佢嗰啲係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嗯，但係個 and 佢冇啦，佢係 即係個 and 就唔擺喺個名度啦 ，and 冇啦，就係邊做係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tatistic 個仔個名啊， 個仔個名， 咁叫佢做咩好啊？ 佢咧就印尼文就 Dinas Komunikasi Informatika Statistic， 咁佢點叫咧就做 Din Go。即係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哦，癲哥，即係都係其實佢唔係全個名嘅，佢只不過係攞佢中間嘅一啲精髓啫。 唔係啊，佢係個名係全個名，但係你可以叫 佢 太長啊嘛，我哋叫佢癲哥，因為實在太長。 啊，真係癲哥啦今次。 咁佢屋企人咧就係好唔反對嘅實在，但係就同我哋解釋話，我已經係諗咗好耐㗎啦，已經係幾年個 planning 啦，解釋咗咧，後屘屋企人都。OK 啦，好啦，你就俾呢个名俾个小朋友。但我觉得你同你个屋企人讲咧，系咪应该同你个部门都讲翻咧？需唔需要噶？ 唔知道，唔知道佢哋嗰边个规例系点样？我相信咧，如果你喺香港，可能你真系需要用到某一啲部门嘅名称嘅时候啦，除非你只系用佢其中一个字嚟做个名。咁我就冇辦法啦，我判斷唔到到底佢意思改名係咪真係關個部門事啊嘛？即係如果你三個字嘅中文名，你只能夠攞兩個中文字啫嘛，最多係咪先？ 好彩啊！嗬，即係香港啲部門就唔使驚佢個名， 就唔使驚佢全個抄落去咯。因為印尼嗰啲嘅個名係 可 以好長噶 嘛， 係啦。但係我哋香港就有一個咁嘅好處咯。但我而家覺得通常啲人改名應該都係有啲意思嘅，即係好多都係會諗咗個背後意義先至去幫個小朋友改名咯。 系啊，我嗰阵时都用咗几年时间去谂，到底帮个女改个乜嘢英文名啦。跟住我当时都系有好多选择嘅，即系谂下啊，会唔会系佢中意嘅卡通人物咧，或者会唔会系佢中意嘅某一啲角色嘅名可能转少少咧？咁最后咧，我就用咗我妈咪帮我改名嘅嗰个方法去谂。到底應該怎樣改？因為我媽咪咧，當其時咧，即係好多年前咧，幫我去諗我個名係兩個字，即係點講咧？個姓同個名係夾埋得兩個字嘅話咧，佢就係有寓意噶嘛。佢就話通常咧，佢識得叫呢一個名嘅人咧，都係有一啲特質嘅。同埋佢話咧，叫兩個字嘅名嘅人咧，亦都係有一啲特質嘅。於是乎，佢就決定咗改一個咁樣嘅名俾我啦。咁跟住，於是乎到我個女嘅時候咧，我又決定將呢一個即係全個名，即係姓加名加埋兩個字嘅特質咧。又再留俾佢啦，然后我就再将咧佢帮我改名嘅嗰个元素，就留俾我改个女嘅英文名啦。咁于是乎我就而家叫咗个女做呢个名咯，亦都系同我自己本身有啲关系，同埋同我中意嘅嘢有啲关系。 嗯， 系啦，因为我中意爵士音乐，咁所以我亦都将咗爵士音乐嘅少少元素摆咗我个女个名度咯，咁样咯，系、啊， 咁都系嘅，同埋你会谂长远嘅话，个名都仲系好唔好听啊， 系啊， 会唔会有用啊，咁样，咁就系印尼真系我觉得系好多啲有趣嗰啲名啦，由平时而家啦，咁我觉得就系啲。印尼人都可以再有呢啲咁样有趣事嘅，我哋都有得同大家分享啦。同埋我哋觉得喺新闻嗰度睇翻嘅时候，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可以开心啦。 嗯，冇错冇错。咁啊好啦，今朝早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格先生， 拜，格 Mary。